袁小素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复刻体，他对火种公司无比痛恨。老许缓缓从一栋建筑后面走了出来，凭空握住了黑色的刀柄，任小素也一般无二。追求科学没有错，想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寻找人类进化之路也没有错，他们错就错在选错了人。任小素不是什么圣人，也不用去考虑未来天下苍生，火种到底是好是坏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今天他只是陈无敌的师父，要守护一束光。刀柄紧握，白色面具步步走来，步步都是压迫感。人群不自觉让开，生怕被波及。白色面具在任小素身后站定，两柄黑色的刀，两个身形相仿的人，任小素杀意正盛。任小素紧紧盯着面前的陈六儿，他忽然问旁边， 今天是什么日子？ 大忽又掐指一算，露出他的大黄牙笑道， 正月初九，一入殓，一移柩，一清理门户，一杀人。 正巧。 王韵望着大忽悠，似乎大忽悠和任小素都不觉得白色面具突然出现有什么，但任小素不晓得他展现出这一面给旁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在此之前，王韵以为白色面具只是任小素的朋友战友，在王韵眼中，这是不同的两个人，同属同一个势力，只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已。而程宇则干脆认为任小素不过是白色面具的助手。可现在呢，这些猜测全被推翻了。这世上或许存在着一种人，拥有着两种不同的能力，但绝对不存在两个不同的人拥有同一种能力。即便同元素系，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而任小素就像是这世上唯一的例外，别人有的他可以有，别人没有的他也可以有。此时当任小素与白色面具同时从虚无中握住黑色的刀柄，王韵等人只是一瞬间便明白了，原来那声名显赫的白色面具不过是任小素的能力巨献而已。难怪有任小素的地方就经常出现这白色面具的身影。74号壁垒的灾难里，洛城的混战里，任小素与白色面具并肩作战。王韵以为这是亲密无间的友人，但这其实是一个人呢。这件事情的真相简直颠覆了王韵的认知，因为白色面具是那么强悍。王韵面对 T5 的时候必须和程宇联手才行，即便联手集齐众人之力也一样被 T5 砍得到现在都带着伤呢。而白色面具却可以正面硬撼 T5， 将 T5 斩杀。午后的阳光浓烈且丰盛，远处山峰如刀，少年气势如虹。白色面具就站在任小素斜后方，一模一样的提刀姿势，那白色面具就像是任小素的影子。可这个影子能杀人？陈六儿平静地打量着任小素与白色面具， 你们两个还不够。 但任小素没有理他，而是对罗兰、李神坛、杨小锦说道， 罗兰、小姐，你们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什么，不用管我。如果火种公司抓的人真是我要寻找的，那就帮我把他带出来。 现在颜六元可能还在火种的这栋大楼里，待到战斗时，其他别有用心的人一定会趁机进去。任小素不想因为自己的战斗耽误了救援颜六元的时间，所以他才会拜托罗兰他们进去救人。罗兰看了看陈六儿，又看了看任小素，他本想留下来帮任小素一起战斗的，可看样子真如李神坛所说，任小素打算自己来结束这一切。此时队伍里已经有人趁着陈六儿与任小素对峙的时候悄悄往后面的大楼里跑去。任小素和陈六儿的死活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001号实验体，所以巴不得任小素和陈六儿两败俱伤。陈六儿站在原地， 仿佛没有看到那些钻入大楼的人一样，无动于衷。他忽然说道： 凡人总是只看眼前，以为只要进入大楼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他们没想过，这大楼里等着他们的只是死亡。 言下之意，这大楼里还有其他的危险存在，现在这些人进去也不过是找死罢了。只是陈六儿那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让人心生厌恶。或许陈六儿正代表了一批超凡者，这群超凡者已经将自身与普通人划清了界限。李深潭有点听不得这种语气，于是挑挑眉毛对任小素说道： 那我们先进去了，你赶紧弄死他吧，听他说话好难受。 说着竟是完全无视了陈六儿所说的话，径直地走进了大楼。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却什么都没说。香草有心留下看看战况，可最终还是大楼里的东西更重要一些。就在其他人全都进入大楼后，任小素的气势突然变得更加高亢。陈六儿看向仅剩的任小素：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好像都如此在意那个傻子呢？ 可任小素并没有打算现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白色面具缓缓从他身后走到身前，与任小素同时双手握住各自的黑刀刀柄。杨小锦说，当人类经过训练之后，简单的呼吸就可以给自己心理暗示，让身体达到最适合杀人的状态。任小素尝试过，他做到了，但后来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不用那么麻烦，似乎从他诞生之初开始就有了一种超越常人的天赋，只要他想，身体便可以随时为意志服务。如果说精神意志才是人类的第一序列武器，那么任小素从出生那一刻起手里就握着这把武器了。刹那间，任小素与白色面具犹如高度协同一致的两台机器一样扑杀而至。看着面前的陈六儿，任小素感觉自己心里像是烧着一团火。陈六儿举起金箍棒挡在面前，魂不在意的同时拦下了任小素和白色面具的刀。只是他以为自己能够随便挡下这一击，可意外的是，白色面具与任小素的刀同时落在金箍棒上的那一刻，那佩莫能挡的力量竟将陈六儿给劈得向后退去。火星四溅，陈六儿终于站稳了身形，看向他手中的金箍棒。那金箍棒上两条明显的刀痕如此突兀。在此之前，火种公司用了很多方法想要实验这金箍棒的强度，可切割机加到金箍棒上后，切割机坏了，他们又用液压机与金箍棒对冲，液压机也爆裂了。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金箍棒无法损坏的时候，有人一刀在金箍棒上劈出了半厘米的刻痕。 有点意思。 殊不知任小素也有些意外，要知道这还是黑刀第一次失手，往日里就算是T5的身体面对黑刀也如豆腐一般，可现在竟没能顺利地斩断金箍棒。不过任小素反而笑了起来： 我的徒弟确实厉害。 陈六儿越厉害，任小素就越为陈无敌感到骄傲，因为陈六儿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陈无敌赐予的。陈六儿厉害，那么陈无敌只会更强，这才是人间大圣该有的实力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没法理解任小素在笑什么，他看着金箍棒上的刻痕说道： 不过我也发现了你的秘密，这白色面具要比你强很多，然而你们都不如我。 金箍棒上的刻痕是两道，而白色面具劈出来的那一道明显要比任小素本体的力量更大一些，所以陈六儿只是一瞬间就明白了。 任小素本体其实是不如白色面具的。可这时任小素丝毫没有被拆穿的羞愧，反而重新与白色面具一起双手握住了刀柄，认真说道， 你空有一身力量，却并不明白人类之所以强大绝不是因为力量。 陈六儿疑惑道， 那是因为什么？ 豁出去的勇气和不屈的意志，这些你都没有，你有的只是残缺的灵魂。 张景林说过，人生就该如同蜡烛一样，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李英允说过，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变。江旭说过，记录真相，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类是如何度过上一次灾难的？是因为超凡者吗？不是，那时候超凡者们还没有诞生。所以，支撑着人类走到今日的，绝对不是什么超凡能力，而是那些先驱们在历史中熠熠生辉的不屈意志。任小素和老许再次举刀劈了上去，每一刀都是为了无敌而战，每一刀都是为了证明，在科学伦理面前，人类自己本身才是历史的载体，复刻体不是。这世上也许一切都可以复制，但英雄不行。派与老许的身影始终围绕着陈六耳为圆心，宛如两条游龙般结阵厮杀。一前一后，任小素与老许默契无间，联手绞杀。陈六耳不慌不忙地注视着任小素和白色面具，每次都用金箍棒挡下了他们的攻击。 仅此而已了吗？ 可陈六耳忽然发现任小素嘴角微翘，他向金箍棒看去，这才意识到不管白色面具从何角度攻击，都是在逼迫他陈六耳调整姿势，以便任小素每一刀都有机会劈在相同的位置上。眼看着金箍棒竟然都要被砍断了，陈六耳发现任小素的意图之后，想要迅速调整手持金箍棒的位置，可来不及了，黑刀从他面前划过。刀锋背后，陈六耳看到任小素清冽冰冷的眼神与刀锋成一线，危险至极。那刀锋将再次与金箍棒交汇，像是要一刀劈在黑暗的深渊上，让光从缝隙照射进来。 无敌，你看到了吗？如果你还能看到，就看看师父如何守护这束光。你也佩戴金箍，你也配拿着金箍棒？那西天你去过吗？没有，你只是个偷了我徒弟基因的小偷罢了，只是个小偷罢了。 黑刀在任小素手中就像一柄手术刀，精准无比的再次落在了金箍棒的裂缝上，金箍棒断了。火种公司费尽力气都没法弄出一丝划痕的金箍棒竟然断了。陈六耳看着手中两截断棍，沉默不语。任小素冷冷地看着他说， 我需要再次纠正你，他不是傻子，你也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他， 只是一个不被所有人承认的傻子罢了。他帮助过的人有感激他吗？ 任小素看向陈六耳， 你怎么可能懂得人类的感情？ 陈六耳似乎认真了一些，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什么？如果一个好人却不能被人承认，那就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他没有错。 陈无敌有什么错？他只是想当个好人而已。看着这疮痍破旧的世界和时代，任小素心中那团怒火燃烧得更加盛大。如果这个世界和时代容不下好人，容不下陈无敌，那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也该死去。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一些。 陈六耳魂不在意地将两截断棍丢在了地上，发出当啷啷的声响。 一直觉得这东西有些累赘，现在好了，我还得感谢你帮我斩断它，让我能够不被他束缚。为了表示感谢，就送你去见那个傻子好了。 说着 陈六耳身上的黄金锁子甲凭空巨现，凤翅紫金冠也威风八面。陈六耳笑着问道， 你徒弟可有这些？ 可任小素摇摇头， 你跟他比还是差远了。 那一日，陈无敌为救师父化身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头顶的凤翅紫金冠从虚无中来，两条朝天翅直指云霄，与云相接。黄金锁子甲也从虚无中来，那金色的光芒宛如烈日，与天争辉。无敌说天轻，就算是天穹也要崩塌，这一切怎么能是一个赝品可比呢？陈六儿冷笑， 逞口舌之快。 说完他便从脑后扯下一小撮毫毛来，迎风一吹。 猴子猴孙何在？ 只见那数百毫毛随风摇曳，只是眨眼间的功夫，竟变成一个个身披战甲的悍勇猴魔，尖嘴獠牙。陈六耳笑了起来， 你那徒弟可有这般手段？ 可意外突生，那数百个猴子猴孙迎风显现落在地上后，却并未遵从陈六耳的意愿对任小素动手，而是突然朝陈六耳身后的大楼跪拜下去。顶礼虔诚，猴子猴孙再三跪拜，一个个泪流满面，然后随风化为光影。天穹之上的云朵顿开，绽放七彩。陈六耳豁然回头，为什么自己的猴子猴孙会朝自己以外的方向跪拜？那里有什么？任小素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差点流出泪来。只有他知道，那里是陈无敌所在的方向啊。司隶人正背着陈无敌在那栋大楼里啊。 无敌，你还在对吗？无敌，你看到师父了吗？ 这一刻，李深潭才刚进入大楼的一楼，突然之间他身旁司隶人背后箱子缝隙绽放出七彩光芒。还没等李深潭激动起来，那光芒竟又暗了下去。任小素心中期望随着光芒也暗淡了一瞬，不过也只是一瞬。 师父替你杀掉这六耳猕猴。 任小素心中没有遗憾，就算无敌只是绽放这一瞬的光彩，也足以让他心安。起码李深潭没有对他说谎，无敌真的从未死去。陈六耳此刻已是心神不定了。任小素大笑，笑声捐狂且自豪， 看见了吗？那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而你不过是六耳猕猴罢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你跟他比差远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入殓一杀人。七彩光芒，还没等李深潭激动起来，那光芒竟又暗了下去。任小素心中期望随着光芒也暗淡了一瞬，不过也只是一瞬。 师父替你杀掉这六耳猕猴。 任小素心中没有遗憾，就算无敌只是绽放这一瞬的光彩，也足以让他心安。起码李深潭没有对他说谎，无敌真的从未死去。陈六儿此刻已是心神不定了。任小素大笑，笑声捐狂且自豪， 看见了吗？那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而你不过是六耳猕猴罢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你跟他比差远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入殓一杀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入殓一杀人。说话间 任小苏一刀劈在了陈六儿的黄金锁子甲上，生生将黄金锁子甲给劈出裂缝来，并在陈六儿胸口上留下了深深的血痕。若不是陈六儿心神失守，恐怕任小素想要杀死对方还要苦战许久。但陈无敌险胜的这一瞬导致陈六儿也慌了神。虽然陈六儿嘴上口口声声地说那不过是个傻子，可他内心终究明白他只是那个人的复刻体而已。任小素觉得这种复刻体最怕面对的绝不是战斗，而是面对本体那自惭形秽的刹那间。陈六儿不复淡定，他转头狰狞地对任小素说道， 他还未死又怎样，等我杀掉你再去杀了他，就可以让你们师徒二人在黄泉路上相聚了。 话未说完，这陈六儿直接出手偷袭，只见他身形一矮，便抬腿踹开了老许，并以这一腿的反作用力直奔任小素而来。可陈六儿还没到任小素跟前，就发现任小素做了个诡异的动作。这时的任小素不知从何处摸出来一根掏耳勺，掏起了耳朵。陈六儿不再多想，一拳直奔任小素面门。这拳风呼呼作响，可当他拳头抵达任小素面前30公分的时候，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彻底挡住了。任小素仰天大笑， 我都掏耳朵给你机会了，但你不中用啊。 杀人诛心，任小素就像故意羞辱陈六儿一般，只是站在原地掏着耳朵，然后任由身外一尺的妖魔张牙舞爪，任妖魔再如何拳打脚踢都无济于事。任小素收敛笑容，认真说道， 六儿，你懂了吗？你所谓的神明不过如此。我再问最后一句，你知道自己与他的差距了吗？ 陈六儿已经疯狂了，甚至内心有些绝望。他根本不知道任小素这是什么能力，竟然不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突破那透明的屏障分毫。就像小孩子与大人打架一样，对方还没出手他就输了。这种感觉就像在火上炙烤，痛不欲生。原来自己最自信的力量竟不值一提。这一刻，楼上的王韵抽空透过大厦的窗户朝下面看来，结果就看到任小素在陈六儿面前掏着耳朵，而陈六儿却无可奈何。陈六儿拳脚间山河涌动，地面都在震颤，可那少年一手提刀岿然不动，字字诛心。这一幕实在太震撼了，把王韵震得说不出话来。脑中任小素的形象一时间无比高深莫测起来，他想不明白，不是说诸神崛起时代只有两位半神吗？怎么漏掉了真正的神明呢？其实任小素也没表现出什么战斗力，可那副掏耳勺的模样实在太恐怖了呀，谁会打架的时候掏耳朵呀？尊重一下对手好吗？这时陈六儿已经停下了攻击的动作，他喘息着问道， 你到底是谁？为何如此强大？ 任小素笑而不语， 不是我强，是你太弱了，连我徒弟万分之一都不如。 不过陈六儿也不是傻子， 你为何还在掏耳朵？我明白了，这掏耳朵就是你的能力吧，但你没法伤敌。 任小素不说话了，陈六儿一见他这种反应立马笑得更加开心起来。 原来如此，你是在故弄玄虚。 陈六儿仰天大笑起来，正笑着无意间看到对面的任小素竟凭空摸出一杆黑色狙击枪来，轰一声狙击枪轰鸣声之后，陈六儿慢慢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胸口，他身上的黄金锁子甲在之前被任小素劈出了缝隙，而现在那缝隙已经被狙击枪打出了巨大的血洞，而任小素则一手举着枪一手掏耳朵。陈六儿苦涩问道， 你刀呢？ 刚刚面前这少年不还拿着刀呢，怎么突然变成了黑色的狙击枪了？这一刻陈六儿忽然意识到，对方一次次的先砍断金箍棒，再破了锁子甲，就是为了开枪的这一瞬间子弹不再被其他一切阻碍。任小素为了保险起见，甚至还用了100感谢币一枚的黑弹，只求一击必杀。他很清楚长久鏖战里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因为陈无敌太强了，就连他的复刻体都这么强。但任小素还在集镇的时候，以少年之躯就能拼死镇上的狠人了，杀人靠的从来都不是蛮力，而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东西。任小素早就发现掏耳朵这技能可抵挡一切近身攻击，手持武器也可以抵挡。任小素也没法徒手携带武器攻击别人，但是任小素有狙击，狙击可不是近身攻击手段，所以当敌人是近身战的时候，自己就可以一边掏耳朵一边开狙，立于不败之地。掏耳朵加上黑狙，在面对近身战的敌人时就是无敌的，而且黑狙的杀伤力还极强。战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杀死敌人。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就总能开发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能力组合，还杀伤力惊人。在任小素看来，如果敌人没死，那获得的胜利也毫无意义。陈六儿狼狈地跌坐在地上咳出一口血来。任小素默默地看向大楼，他不知道司离人已经背着箱子行进到哪里了，也看不透那厚厚的玻璃。 无敌，你看到了吗？师父这次帮你守住了，等你回来那天你会发现那束光还在。 与陈六儿这一战是早就在任小素意料之中的事情，李深潭和杨小锦也都猜到了会有这样一天，不过他们恐怕也想不到任小素结束战斗会这么快。杨小锦算是最了解任小素的，他很清楚任小素虽然已经很强悍了，但面对陈无敌的复刻体还是有些吃力的。毕竟陈无敌太强悍了，所以哪怕他的复刻体也足以碾压当世的大部分超凡者。只是陈六儿心智还不够成熟，从他被复刻出来到现在也不过是几年时间，火种公司再怎么训练灌输知识与理念也会留下一些硬伤。再加上任小素手段确实诡异，大部分超凡者遇到他都会有些猝不及防，于是陈六儿的死就成了情理之中。而且陈六儿召唤出来的猴子猴孙竟然还叛变了，不对，准确讲应该是陈六儿叛变了，但猴子猴孙还保持着忠诚，所以让陈六儿心神大乱。猴子猴孙面朝陈无敌跪拜这一幕对陈六儿来说真的太震撼了，那是他的能力却不受他的控制，真假立判。这时楼内走廊的李深潭小声跟司隶人嘀咕道， 我还以为他俩要打个七天七夜啥的，那多过瘾啊！然后在朋友危难之际，我李深潭出场大喊：“小苏，我来救你了！”这样多精彩啊！ 司隶人转头无语地瞥了李深潭一眼，他发现这货竟然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当然，司隶人其实也没看过瘾，两个戏精其实都希望打的时间长一点，毕竟这种清理师门的戏码就应该打得特别激烈，拳拳到肉，你死我活才痛快，酣畅淋漓啊！你自己都不觉得你自己战斗太草率了吗？但任小素自己肯定不这么想，他是个很务实的人，大战三天三夜固然解恨，但最终目的不还是为了杀人吗？就在此时，李深潭听到了前方的惊呼声，他和司隶人一直走在末尾， 香嫂他们早就通过了走廊抵达大厅。整栋大楼高15层，这种建筑放到壁垒里也都算是地标性建筑了，在这荒郊野外的圣山里更是格外的突兀与醒目。但他们刚刚上楼之后发现楼上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还是罗兰先发现了建筑的地下部分入口，其他人才进入了地下。地下一层的部分风格明显与楼上不同，楼上就像是传统的办公大楼一样，一个个隔断和一个个工位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地下一层就突然奇怪起来，大门都是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的合金闸门。不过这合金闸门早就打开了，并没有给大家造成什么阻碍。罗兰在走廊尽头按下了灯光开关，结果一群人惊声尖叫，只因为那大厅里摆着一座座透明的营养液舱，所有人都能透过玻璃看到舱中闭目沉睡的克隆体。王韵站在玻璃前面说道， 这里有些人我见过少数，左属第三个是我孔氏的超凡者，没想到竟然丢失过基因样本。 王韵这话是收敛着说的，其实这里很多人他都能在记忆里搜索到，而且有一半都知道来历。对照一下记忆，他所认识的每一副面孔都是超凡者，也就是说这些营养舱里都是超凡者的复刻体。眼瞅着整个大厅里营养舱有数十个，看来火种公司这些年确实成功得到许多基因样本。正当王韵思考的时候，不远处一个同样在观察营养舱的人忽然大喊大叫起来，这人惊恐的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手忙脚乱的往后退去。所有人朝那边看去，赫然发现这人对面的营养舱里那超凡者的复刻体不知何时竟然睁开了眼睛。慢慢的，大厅里响起了玻璃碎裂的咔咔脆响声，营养舱里的营养液也开始顺着缝隙流淌出来，转瞬间这大厅的地面都被营养液给淹了，足有脚脖子深。李神坛无奈地低头看了一眼，然后再看看司令人， 这会飞就是好啊，我这鞋子又浪费了。 这时那营养舱里的人竟一个个从里面走了出来，肢体略显僵硬，也没有任何表情，看起来极为阴森恐怖。罗兰慢慢地向后退去，一边退一边对周琦说道， 哎，这满地都是水，也算是你半个主场了，赶紧弄死他们。 周琦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这几十号人呢，要都是超凡者，十个我也不够他们打的呀。 那你倒是也想想办法呀，我刚才看到一个李氏的超凡者，当初我俩还有仇来着，你说他这克隆体会不会有记忆啊，然后我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不对，你看那边还有俩李氏的，完了，他们人多呀。 竟是跟李氏不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罗兰结仇的李氏超凡者还真不少呢。但不知道李氏是干嘛吃的，竟然被火种偷了这么多基因样本。然而就在他们惊慌不已的时候，却听李神坛大声对那些走出营养舱的复刻体说道， 来来来，看这里。 像罗兰这样的聪明人都赶紧挪开了目光，很明显李神坛又要催眠了呀。这时候谁去看李神坛，就是自己太蠢了，主动送人头好吧。在场的所有人恐怕还真没几个人能扛住李神坛的催眠，能不能活着出去全看人家的心情了。但复刻体是不知道这事的，所以李神坛一说话，所有人就朝着李神坛看去。只见李神坛拍了三下手说道， 当各位看到我拍三下手掌的时候，你们已经对我交出了各位的意识，现在听我的话，先回各自营养舱里站着，等我忙完了其他事情再来招呼你们。 说完那些复刻体竟然真的全都回了营养舱。罗兰都看傻了，心说他要有李神坛这能力，那还需要怕谁，控制着数十个超凡者天下无敌了好吗。他赶紧对李神坛说道， 你既然能控制他们，就让他们帮忙去探路啊。 李神坛摇摇头， 哎呀，你们也是太紧张了，这些人都没超凡能力的，也不知道你们害怕个什么劲儿。 罗兰愣了一下。 没有能力吗？ 那火种公司到底是如何开启陈六耳和李神坛复刻体能力的？关于陈六耳和李神坛复刻体的事情，从头到尾都疑点重重，最主要就是大家不明白，既然火种有开启超凡者复刻体能力的手段，为什么没有普及？李神坛听了罗兰的疑惑，便笑着说道， 现在疑惑这个也没什么用，不如继续往下走，我觉得答案可能就在前面等着我们。 说着，李神坛带头往前走去。现在李神坛他们几个认识任小素的，忽然成了天然的小团体。甭管其他人是从哪里来的，罗兰他们都下意识地选择了抱团。起码有任小素这层联系在，大家彼此之间都不会坑害对方。李神坛看了一眼杨小姐。 话说你们重逢这事儿，我好歹出了不少力气，能不能跟我说说啊？你追杀他以后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杨小锦还以为李神坛要说什么正经事，结果铺垫了半天竟然是要问八卦。但杨小锦忽然发现罗兰他们一个个双眼放光，好像都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周莹雪在一旁鄙夷道， 一群大老爷们儿瞎打听我家老爷和夫人的私事干嘛？ 罗兰顿时心酸，为何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丫鬟呀？此时李神坛发现地下一层好像就只有这些营养舱，还都是一些半成品而已，按道理说这栋大楼里应该藏着更多的秘密啊。可就在他们走到尽头时，面前的地面有两扇合金门突然打开，露出了一条向下的阶梯。罗兰他们相视一眼，这门突然这时候打开，总感觉像是有人在等着他们往坑里跳似的。李神坛却魂不在意地往下走去。 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火种真的还有可以杀死我们的力量，恐怕早就放出来了。 罗兰他们一看李神坛往里走，便也硬着头皮跟了上去。经过刚刚营养舱一事，例如香草等人全都落在了队伍最后，他们想的是就算有什么危险也是李神坛先面对吗？可是当罗兰他们这边最后一个人大忽悠踏入阶梯的瞬间，那地面上的合金门竟再次闭合。也就是说，进入这条地下通道的只有李神坛、司离人、杨小锦、罗兰、周琦、周莹雪、大忽悠等人，其他人全都被关在了外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顿时慌了一下， 这他妈是要关门打狗啊？ 李神坛叹息道，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骂自己，你骂自己就好了，不要捎带上我们行吗？ 用词不当啊，可为什么独独把我们给关进来了呢？明显有人刻意为之啊。 可是这话刚一出口，那阶梯两侧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富有科技感的墙壁以及灯光让人心里危机感稍减。阶梯的尽头有人说道， 因为我要说的话只有你们几个能听。 李神坛来了兴趣， 我就喜欢这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 这时杨小锦忽然发现身旁的罗兰、周琦都愣住了，他们之所以会愣住，是因为这阶梯尽头的声音太过熟悉。这一次反倒是罗兰走在了前面，他走下长长的阶梯，看着面前熟悉的年轻人和熟悉的白西装。 你是我弟弟的复刻体？ 面前与庆枕长相一模一样的复刻体笑着点头， 没错，一年前诞生，在培养舱里待了3个月，迅速成长到如今这副模样。 哪来的基因样本啊？ 他登山路成为庆氏之主的那天，曾光着脚走了漫长的山路，血都被染红，想要得到他的基因样本并不是什么难事。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庆慎，谨慎的慎。 庆枕与庆慎一字之差，读音却完全不同。 但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想过会被火种公司复刻的人都有谁，但唯独没有往庆枕身上联想过，因为庆枕不是超凡者。这一点别人可能还有猜疑，但罗兰却是非常笃定的，他弟弟真的不是超凡者。庆慎看着罗兰，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在火种公司取得的基因样本里，庆枕确实是唯一一个普通人，火种公司也没有怀疑过他是超凡者。从复刻之初，他们就是要为火种公司制造一位领导者而已。 火种公司是发自内心的信奉他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坚信自己可以用基因改变未来人类，他们坚信可以用基因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与社会。如果只是改变别人，那都只是虚伪的借口，所以他们的改变是从自己开始的。不光是创造超凡者新人类，他们甚至为自己选择了一位更加有魄力、有智慧的领导者。期间他们观察过很多人选，最终选择了庆枕，并得到了庆枕的基因样本。火种公司跟很多人都交过手，但唯有面对庆枕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似乎庆枕把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想到了前面。这对正常人来说是疯狂的，可火种公司那群首席科学家本就不是正常人，这不是在给自己制造打手与军队，而是在制造自己的领导者。罗兰眯起眼睛， 那你想要跟我们说什么？ 任小素为了陈无敌斩杀陈六儿，那罗兰也一样可以为了庆枕大开杀戒，消除隐患。可这时庆慎忽然笑着解释道， 先不要急，是这样的，火种公司为了让我无限趋近庆枕，于是就搜集了他一切相关资料来让我学习，希望我有一天能够成为和庆枕一样的人。但火种公司内部终究有人对此产生分歧，有人不甘心将权力交给我这样的复刻体，所以我被这一批人软禁在这里。刚刚死在外面的11个人其实是来救我的。 罗兰皱着眉头有些不解，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带我去庆氏。 为什么？ 因为我和庆枕都知道庆氏未来将要面对什么，他的计划需要我。在研究庆枕的过程里，我总是能够发现我自己只是一个复刻体的事实。我想要超越庆枕，可我做不到。慢慢的，我开始钦佩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也许能够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或许就是我诞生的意义了。带我去见他，他会计划好一切的。 陈无敌的复刻体，李神坛的复刻体，都始终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完全胜过本体，甚至想要取代本体。但庆枕的复刻体就太奇怪了，竟然在了解本体之后愿意去成为本体计划里的一部分。说实话，连罗兰都未必知道庆枕的所有计划，但庆慎这个复刻体却好像知道很多似的。是复刻体庆慎太特殊了，还是本体庆枕太特殊了？这种感觉就像是火种公司千辛万苦给自己制造出一位领导者，然后发现其实是帮了庆枕的忙。也许正是因为复刻体庆枕表现过什么，才会被软禁在这里吧。不过对于火种公司的反应，罗兰表示理解，就算火种公司全是科学家，愿意为科学献身，但总会有人更加希望权力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给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领袖。所以火种公司内部也并不团结了，分歧早就出现了，有一方支持这个计划，也有一方并不支持，双方甚至有了武力冲突，只是外部并不知晓罢了。罗兰看向复刻体庆慎说道，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计划？ 说着庆慎拿出一把水果刀，在手背上划出一条伤口来， 这是我的记号，这样你就不会搞混我们两个了。而且你们也都看到了，复刻体其实是无法比拟本体的，所以你对他没信心吗？ 只要他知道我的存在，那我便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庆慎手上的血液滴答滴答掉落在地板上，这地下空间安静无比。罗兰沉思着对方所说的话，分析着其中每一个细节。其实他也认同复刻体庆慎所说的话，这复刻体庆慎到了庆诊的地盘，想要玩过他弟弟庆诊，根本是痴人说梦。大家只是有点感慨，庆诊的人格魅力竟然连自己的复刻体都能征服，这有点匪夷所思。罗兰最终冷声说道， 我会带你回庆室去，但如何决定的都是我弟弟自己的事情，你想好，到时候他要杀你，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复刻体庆慎微笑道， 不会的，他会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事情都牢牢抓在手里。 所以你只放我们几个进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对，在场各位都是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庆诊的计划也与各位没有利益冲突。 罗兰对复刻体庆慎不耐烦地摆摆手， 你以为你能猜到我弟弟什么计划？别提这事儿了，回到庆室你能不能活命都两码事儿。 复刻体庆慎微笑不语，不再说话。其实罗兰对着复刻体挺不爽的，对方跟自己弟弟一个模样，但就像任小素、燕凡、陈六耳一样，没什么道理，就是觉得这复刻体从庆诊身上偷了点什么，很难有什么好感。但复刻体似乎并不在意罗兰的态度，或者说愿意承受这些白眼。这时李神坛突然问道， 先别说你们的事了，我这边还有别人交给我的任务呢，我问你啊，那个001号实验体在哪儿？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